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身处喺呢个大帽山呢个位置咧，呢度咧系全香港最高嘅山峰。咁咧曾经系英国佬时期咧一个嘅军事嘅要地嚟。咁啊，话说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咧，日军想攻入呢个地方咧，因为呢度嘅山势咧居高临下咧，攻击都攻唔入，所以佢去而求其次咧，就系揾另外一队军队咧喺大埔经真山针山再攻入嚟。不出兩日，呢、這個咁嘅新界九龍嘅呢個嘅邊界咧，宣告失守。咁啊，所以咧好多嘅靈異傳聞關於大帽山嘅咧，都同日軍有關。咁啊，我聽到一個傳聞就係話咧，就有一日咧就係一對情侶揸車入去，咁啊玩到好夜，唔知有咩玩啦，玩到半夜三更，仲要咧嗰、那個嘅男士咧。去到兩點鐘，凌晨兩點鐘就瞌著咗喺架車度，呼呼大睡，腳腳聲，有咩咁勞動要咁瞓到咁啊咁好瞓咧？咁、那個女嘅咧就瞓唔著，咁但係咧就聽到一啲嘅腳步聲，噗噗噗咁樣，跟住都聽到啲人喺度嗌嘅聲，跟住佢就驚啦，就眯埋眼，點知啲腳步聲咧就越嚟越近，越嚟越近，咁啊聽到。是走到去旁边，那没办法了，擘大一对眼，一望望到原来是一个带着个白带，有个红点，那就是日军啦，就揸住一把那些这样的刀，那向着他想抽起想斩下去，这样吓到哇，那就搏命在那里嗌醒他隔离的男朋友，跟着嗌的时候呢，那个日军就不见了，那就走的时候呢，咁啊，叫個男朋友開車走啊！走嘅時候望到後鏡咧，就有啲火。咁你開快啲咧，就跟住佢。個傳聞就係咁樣樣。啲火會唔會係好似我哋講啲嗰啲亂葬崗見到啲輪光輪火，會唔會咁樣樣咧？ 有機會啊！ 呢度都有啲咁嘅輪咁樣嘅喺度。 凍唔凍啊？呢度？ 呢度啊？ 有啲寒啊！ 我唔覺咯。 唔係用凍去形容啊！嗱，你著住咁少，嗱你。過到嚟呢一邊有咩感覺呢？ 有啲寒，唔係咁舒服。 用嗱，走過去前面瀑布啊，你又 不如你唔使咁驚啊！ 你冇事啊？ 冇事，冇事。 你一拉係嘛？ 冇事，冇事。 唔係你冇事。 冇事， 冇事。你唔好嚇我， 我唔好嚇你。 你知唔知2008年呢一度發生一件附近啦有單新聞出 事， 有一個學生佢諗住要考試㗎啦。壓力大得就係男仔嚟，咁喺呢一邊附近咧就上吊，要5個消防員先解得開條繩，唔知點解要5個啦，或者有咁多個要去幫手。咁然後佢嘅家人咧都係上咗嚟，發現唔到運輸嘅。咁有一啲靈異傳聞就係咧，上吊嘅繩係死結嚟嘅。係 啊。 做了法事之後是會變成生結，將那個冤氣去解了它。講到這裡，你其實上到來這麼久有什麼感覺？打 War Game 你在這裡打過多少次？ 一次半次。 你的朋友為什麼不繼續在這裡打？ 太入了，太遠了。 太入太遠。 太入啊？ 太遠。 太遠。我們進來艱不艱辛？ 艱辛啊。 不過要多久？ 好耐坐好耐車， 坐好耐車，係揸35分鐘以上。 頭先你講上吊嗰位男學生咧，都好奇怪。係，即係咧，我頭先我嚟呢度地點嘅時候咧，就我哋都揸車都一段路喺個山度，哇，行一大段長路直路，一條單程路，先起碼4-5個字嚟到呢度。 係， 咁嗰個男生點樣行入嚟咧？行好耐。 那個決心是怎 樣呢？我覺得那個決心很大咯。 大到你會覺得是怎樣？ 大到是有吸引力在這裡。 還有是什麼呢？是 係咪黑掹掹夜晚行入嚟咧？有冇電筒咧？零八年可能唔知有冇手機咁可以揸住燈照月。哇！呢樣一個謎喺度。 同埋會唔會啊？即係嗱，呢一度又係咁，會唔會有一種吸引力咧？你喺前面嗰個瀑布潭，你都影咗一張幾奇怪嘅相。 係啊係。 嗱，可以大家啊，我等你一陣 send 俾我。 好啊。 呢一邊瀑布又係咁。其實你想不想知道你見到那些靈體大概想跟你示意什麼？ 我入侵了的地方煩到他， 他有沒有想跟你說什 麼？我就不 好啦，來到呢最後一個景點啦，這裡其實真的沒什麼靈異的，我真的純粹覺得它很靚， 個景好正， 是的，所以來這裡拍的， 風涼水冷， 是的， 微風輕輕吹， 是的，跟住要唱埋一句歌詞啦。通常呢啲歌詞 咧，一息間改變我一生。 我都話佢識唱噶啦，根本上。 吹啊吹！ 你中意就 這風吹啊，過咁長嘅。 咁我哋捉到你上嚟啊！ 係啊， 你走唔甩噶啦， 冇得走啦。 係。 咁啊，從實招來啦。我聽我知道啦，你之前咧就找了個師傅去搞啲驅鬼嘅法事啦， 係啊係， 咧求助於人啦， 係啊係。 咁啊，我想知道咧，當時候嘅即係你其實點樣惹佢翻嚟嘅咧？但係我聽翻係你知嘅喎， 知有，不過唔知點樣翻嚟 嚇， 唔清楚點翻嚟 嚇。你點知佢有咧？有嘅時候又咩啲一啲係點樣嘅感覺咧？ 有陣時脾氣暴躁啊，有陣時 呢個咧頭先喺之前已經交代過啦。除咗脾氣暴躁之外咧， 同埋其實係。有陣時係佢哋有啲嘢話咗俾我聽嘅， 比如話咧， 譬如話係有啲事臨發生前， 你屋企煲個湯未熄火啊？ 咁又唔係呢啲， 即係會預先話人哋一啲嘢俾你聽， 係啦，跟住係會發生嘅，即係真係會發生 的，好似試聽咁樣。 係啊， 你呢個係泰國嗰啲派吉師嗰啲咁 嘅派吉師，係即係講咗啲秘密係嘛？ 佢好似係發，即係有啲少少事發生嘅， 他們會不會引誘你去做一些不是那麼好的事呢？ 譬如說戒手啊、自殘啊。 有啊有啊。 捆綁呢？ 沒有 捆綁。好，我們正經一點，即會令到你傷害自己的。 有啊有 啊。 即是譬如是什麼呢？ 一不開心啊，會找東西打啊，整爛東西啊。 那你的手不是很痛？ 是啊。 那你都照嚼？ 忍唔到啊！ 會唔會其實喺腦入邊或者即係外面，你聽到啲咩聲咧？究竟入邊定外面？ 腦入面， 喺腦入邊。 腦入面， 腦入面有把聲，即係一個訊息，有 一個訊息又講啊！你好嬲，你要破壞嘢，你唔破壞你就發。 其實有幾多把聲喺度？ 大多數平時都係聽到把男聲，咁另外嗰女人同埋個細路女就冇乜點出聲，好少知道。 即係有家人喺度嘅。 他哋三個係唔知點樣嚟，總之三個唔係一家人，係分開嘅。 即係分開，唔知道你點惹翻嚟。 係啦。 咁有啲即係玄學界嘅朋友幫你去處理，叫點處理咧？成件事。 其實佢 嗱，我哋三個做白工今日訪問。 係啊，你咁樣講啦。佢即係個 case 咧，你兩位點睇咧？即係如果佢成日好似話脾氣暴躁啊，就話見到嘢想打，想發泄下啦，呢啲係。會唔會有鬼根的情形？ 如果人哋覺得就狂躁症啫， 係啦，會唔會思覺失調啊？ 或者即係好似更年期咯？ 聽到把聲啊咁樣啊，係會唔會咁樣定係還是係真係有鬼符係有咩情形出現嘅？ 唔係，如果佢唔可以咁樣嘅，因為真係有狂躁症㗎嘛。咁咧係 佢夾雜咗喺度嘅。 如果佢平時唔係咁忽然間變成咁咧，咁就大家就要查證一下。 唔係，我同你相處咗一晚咧，我就唔。覺得你係嘅， 除非你真係嘅啫，阿邦師傅可以肯定。 唔係就唔係噶啦， 清咗啦嘛。 不 過係咯，你都冇啦，係 嘛？話翻轉頭咧，就佢今日聽咗咁多嘅説話咧，我可以證實到咧，佢當時俾鬼附機會好大咧個情嘅話咧，佢當時係好中意食啲生嘅肉。 嗯， 係啦。 你中意食咩生肉咧？比如話 未戒牛之前係好中意食生牛肉， 即係神父牛嗰啲。 即係打邊爐唔理佢平定貴，辣幾秒就擺落口噶啦。 我諗佢都係算係熟嘅， 都算係熟嘅。 而係流緊血嗰啲肉嘅顏色係仲係紅色嘅。 唔係咁食牛肉好多都係 咁嘅，有啲係會點樣咧？ 狂嚼 狂食㗎， 即係狂煮就咁烹， 即係都有啊， 咁樣咬咬咬 有啊！ 你見到個生豬肉哇正啊，咬 即係變成嗜血狂魔 啊！嗰陣時係會咯，即係呢啲情況就係意思咧，只鬼係附咗喺佢身體上面好耐啦，一定係。咁而且咧，係開始食佢嘅肉啦，即係食佢嘅精氣神啦。所謂 係咁點幫？ 所以係佢當佢話事，佢意志力低嘅時候，影響到佢嘅時候，佢就會變咗好想食生肉。 咁件事點去揾人幫你清？咁成個流程係點？ 咁咧其實係有個朋友啦，佢師傅嚟嘅，咁佢就話想唔想睇咩叫做神嘅力量，即係佢哋佛神嘅力量。咁我就去俾佢試啦。 所以邊一方面嘅宗教嘅師傅？ 佢宗教啊，佢 係南傳嘅 南傳啊，南傳嚟。 即係南傳佛教， 即係泰國式嘅佛教咯。 係啊，咁啊試啦，咁佢就睇下話俾你睇咩叫做波普。咁一試落嚟咧，我就個人好崩緊啦。係。咁我匿埋咗眼嘅，咁啊身邊啲朋友同我講。你頭先試嘅時候，你面容扭曲，你緊握拳頭，跟住就開始發生呢件事，了解呢件事就去清除嗰啲嘢。 咁成個過程點清除咧？ 成個過程啊，又飲經水啦，俾啲經線纏住個身，唔好俾佢 捆， 即係真係綁住咗，唔好俾佢周圍走啦，鎖定佢去，鎖定佢喺度走。一路飲經水，又唔聽佢啲經咁，我一路嘔翻啲水，啲水嘔出嚟其實係臭嘅，有陣臭味喺度。 之前有冇食過芝士啊等等嗰啲？ 冇啊，食過好臭嘅。放工即刻過去揾 師傅傾。呢個講笑啫，嘔翻出嚟係正常嘅，因為其實咧，如果隻鬼咧喺身體入邊趕出嚟咧。我不知道道教是不是這樣，但以我所知很多宗教的驅鬼儀式都會是這樣的，要是就嘔出來的，要是就肚子屙回出來的， 就好像那些蜜蜂那樣，就說有鬼婦呢，我有金鑼丸給你吃，但是他又會嘔回出來的， 吞即入不到下去的，通 常所以有時呢我們去做一些趕鬼的法事啦，幫人趕鬼的那些，我們為咗方有會方便咗嘅，又要配合啲草藥，因為呢啲泰國人中意草藥啦，係咪？ 係。 佢哋會有啲催吐藥放埋落啲血水度。 係。 等佢方便你容易啲嘔佢出嚟。 嚇！咁當時我解唔解釋到啦？喂，而家有人俾鬼符，喂佢食金龍丸，但佢嘔翻出嚟，個意思係咩咧？ 抗拒嗰種一種力量啊，同埋一種能量，同埋點解會臭咧？鬼雜五毒於一身。 係。 咁你嗰陣時啲 friend 會唔會覺得你好臭？ 那陣時係話我身上有陣味咯， 咩味咧？ 其實我又冇問啊，佢就話你身上有陣味嘅咁。嗰陣時朋友都話你身上有陣味喎。 咁 屋企人冇乜點 理，冇咩點，即係唔理 都係咁臭啦咁啊， 有佢啊 咁啊，嘔咗幾多次出嚟先個人好啲？ 哇！都嘔咗好多次啊， 好多次。 我一路俾水我飲啦，其實我抗拒飲落去有啲唔舒服，跟住飲越多，跟住飲到我話我飲唔到啦。 咁跟住就 開始吞翻啲。 有冇吐瀉咧？好多時就吐瀉。 冇吐瀉。 啊，咁你都比較好。 嘔翻 嚟。哦，跟住就處理好曬件事。 中途係泼婆落嚟。佢話我身上面未清曬，仲有嗰啲。 可以泼婆可能啲觀眾明啦，咁嘅。意思咧，即係佢係上咗同請一個天神落嚟啦，咁佢上同嘅意思同身嚟嘅，係啦，咁佢哋叫做婆婆啫，咁佢都有個名啦。 婆婆話身上面有佢啲瘴氣未清，咁就同我清啦，咁就攞把滅魔刀就同我掃啊、指啊，咁我痛喺度嗌啊， 即係咁尖叫啦。 係啊，跟住就 嗰陣時你記唔記得點叫咧？ 哇，都～記得 好，即係你可唔可以嗌一次？ 啊！咪谷咯。 咁跟住圍觀啲人點咧？ 啲人谷喺度望啦，幫唔到我啲乜噶嘛？ 幫唔到你，你有冇想打人？ 坡培踩住咗我， 佢踩住你， 踩住我， 踩你邊度啊？ 背脊， 踩你背脊。咁你喐唔到啊？ 喐唔到，跟住佢揾刀掃啊，跟住攞啲經水係咁淋我背脊度咯，係咯，發落我背脊度咁。 係， 就做咗一陣。就佢話冇事啦，跟住就喺我個頭殼頂呢度啦，咁就畫咗道符， 封印住， 封翻話，咁你以後唔好諗，唔好理就得噶啦。 喺天庭講啱嘅，唔好諗，唔好理係啱嘅。 係，因為你諗佢即係好似每次打電話俾佢咁嘅意思， 都有俾佢。你嗰個天使嚟嘅嘛？咁其實當時你以前發生呢個情況嗰陣時，會唔會話做譬如除咗破壞力嘅壞事之外，啲色情嘢有冇咧？ 唔好睇啦， 已經成晚啦，老師傅真係， 唔係成晚啦， 咁中意色情嗰啲 嘢，嗱我第一次問啫，因為好多時咧食得生肉咧。 是 被靈界附的人通常他都會做齊那幾樣東 西的。哪幾樣呢？ 不多不少都有的。 不多不少。透露少少出來。 哪幾樣東西先幫師傅？ 透露少少。 透露少少。 等他說。透露少少而已。 少少。其實個性慾是很犀利。 犀利到點？ 很犀利，真的。真的無時無刻都有這樣的感覺。 那你有沒有考慮過去淺水灣建功呢？當時跑馬地啊，淺水灣啊。那裡有很多那些爹地 喎，你係得睇就知道你係人才。 係咯，你話無時無刻都有大把貨喎，犀利。 即係喺嗰陣時，你覺得自己係勁乜乜嘅，係咪？係 啊， 係啊。咁自從清完之後就冇咁冇呢樣嘢啦，少好少啦， 少就廢咗。 即係之前就一個禮拜蒲七萬。現在就一個禮拜 廢了沒 工了。其實真的 很認真地說，有沒有覺得當時真的做人很辛苦？ 非常辛苦，有想過死。 他有沒有叫你去死？ 有。 他怎麼叫呢？ 在個即腦裡面說你不行的，你沒用的，你不死也沒用的。 但是他覺得很厲害，但是就即他令到你吃東西又很辛苦。 吃東西很辛苦。 咁跟著有些東西勁乜乜又辛苦。 是啊。 我看來你做完這個法事，雖然說鬼啊那些驅散出來，不好的都驅散出來，我建議你呢就應該去吃一些導蟲藥，倒一倒蟲去， 正 中這些寄生蟲的東西，是吧？我們真 的那你吃不是吃很吃很多生的？ 一時時 會不會經常覺得很肚餓？ 那時候會啊，很容易肚餓。 那會不會體重怎樣？ 體重那時 候沒有變的， 有時會輕啲，有時會重啲。 嗯， 哇，呢個好靈異喎！即係一個人嘅體重，有陣時會輕啲，有陣時會重啲。 因為有陣時係 驚我聽。 有陣時因為佢係我要食好多嘢，咁就我身體即係食得多咗就會重啦。 咁 啊， 咁要食幾多咧？日日 唔知㗎，有陣時一日食五餐六餐都得 㗎。係嘅。 頭先我咪話咧，有個朋友女仔嚟嘅，個 case 好類似你咁樣嘅。咁後屘我帶咗見我師傅嘅，事情係解決咗。不過我師傅同佢講句咩説話咧？我師傅同佢講話，一年之內唔好同人發生性關係。點解？我又唔知點解。我 又師傅睇到佢有病啊，要醫病。 佢啊，真係唔知。 一年之內 真係唔知。 嗱，我講一個我朋友講俾我聽鬼故事俾大家聽，好恐怖啊！ 咁真係真事嚟㗎， 真人真事嚟㗎。你知唔知道咧？其實咧，佢有個禁忌嘅。咁樣咧，夜晚三點鐘，如果你見到屋企有好多曱甴咧，千祈唔好拍死佢。 周天， 知唔知點解？唔係，係因為踩死佢咧會嘈醒屋企人。 超，唉， 所以唔好踩啊！知唔知？ 不過有單癲啲係嘛？我聽你講元朗。 喂，元朗其實咧，我譬如我公司後邊啦，有一個叫做好順泰嘅商場，咁呢個講真嘅，唔係講笑嘅。 係。 咁咧，嗰度咧就比較出名咧，就之前有單新聞啦，就話警察掃黃咧，就掃咗嗰度，佢哋將嗰啲好舊嘅商場鋪啦，喺大廈下邊嗰啲商場咧，商場鋪就改建成為嗰啲馬攬房。 係。 商場鋪變呢啲 係好犀利，因為嗰度好靜啊， 個格局 絕對黑暗嘅。那個格局就很多人就說好像個棺材一樣的設計， 即是劏了一間間棺材一樣 的外整座東西的外形，再加入面也是這樣 是 的， 劏了的了， 它裡面是那些劏商場鋪來的， 即是間到很小的， 是的是的， 門口有紅色燈這樣， 那我當時就不知道了，未住 未變成這樣， 是的，就算有我都不知道了， 是有沒有按個鐘啊，叮噹， 我冇去過 喎， 咁諗住問你 咋？咁嗰度發生咩事咧？ 咁嗰度咧，其實有好多自殺啦嘅 case 咧，曾經喺度發生過。咁呢啲係喺之前嘅事，係我入嚟元朗住之前嘅事啦。 係 係。咁但係我自己見到嘅咧，就有一個朋友咧，就曾經係租喺嗰度嘅，喺嗰度做 office。因為嗰度啲劏鋪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就好多人中意咧租咗佢嚟做 office 㗎，因為平租嘛。 嗯。 咁啊，又幾點翻去得啊嘛。 嗯。 咁樣咧，佢就喺嗰度就領咗嘢。 領咩咧？ 就俾鬼跟啊，好黑仔啊！咁開頭我啊見完佢話：，你俾鬼搞啫，你自己得㗎啦，我幫你搞掂㗎啦，你自己都小心啲啦，等等啦。咁佢開頭唔相信我嘅，係咁啊，最後就發生咗啲好唔愉快嘅事件啦，入曬醫院咁樣啦。 係因咩事入？ 跳咗掣啊，黐咗線咁，上身嘅意思係 已經係 上咗去，因為佢每一下子上你身嘅，佢只鬼一定係跟住你一段時間。 奪舍 啦！喺度，你呢個時間最黑仔啦，最回嗰下，佢就睺到就入去啦咁啊。咁就佢就係睺到嗰一下啦。咁啊又鬼上身，俾人捉咗入醫院咁樣。 咁而家點咧？唔知。 而家唔知喎。 咁喺嗰個商場仲發生啲咩事？ 嗰個商場。都是啲自殺，同埋而家就已經冇乜事嘅，因為咧就租曬俾嗰啲印巴籍啊，嗰啲咁樣南亞啦，而家 叫。 咁佢租曬俾佢哋咧，就好似似乎就冇事啦。 我明白。 咁可能係因為佢哋 虔誠 啦，因為嗰啲南亞好虔誠啦， 穆斯林 係啦，每日都要向住個聖城嗰度拜啊嘛， 喺麥加嗰邊。 係咯，就係咁樣咯。 哦，咁嗱，嗰度個環境會唔會話係？又見不到陽光啊！ 唔好問咁多，我下次帶埋你哋去。 O K， 咁你直接去嗰度睇啊！ 喂，記住講鬼呢單嘢。 我知啊，但冇人擸我入去嘅。 阿 Ben， 你 邊單嘢先？ 你兩哥 邊單嘢先？ 跟住話啊，聽人哋講鬼嘅故事，跟住就寫俾嘉明。 你話聽下攝影師哥哥講，好似你有單搞笑嘢嘅喎。 O K， 好 ，keep rolling。 好 ，start。 另外咧，聽下攝影師哥哥講咧，屌有單搞笑嘅靈異經歷係嘛？ 搞笑， 唔好踩曱甴啊！ 唔係，你咪講我頭先講同佢後邊咪後講嗰單啊？ 你講嚟聽下。 咁其實嗰單就係講緊話，我有一個以前幫我即係所謂打工嘅同事啦， 係肥嘅， 男仔嚟嘅，瘦嘅正常嘅， 係。 咁啊，佢有個朋友。就因為話唔知咩事，當時候唔知咩事咧，就話瞓下覺，忽然間個人成個人震啦，跟住就開始講唔到語言，喺度好似扮動物咁樣喺度咿哇鬼震啦。 扮咩動物咧？ 哇咁啊！咁你話扮咩動物我真係唔知啊！喺度癲緊啦，咁佢就捉咗佢過嚟我度啦。咁我唔知點解佢好好嘢嘅喎。咁我話咁嗰日係又點咧？我係拜完神啦，咁啊。在個花園度淋完花喺度，同啲龜換緊水，跟住啱啱好換曬嘅時候，叉住條腰，食住口煙，就覺得好舒服啊！做曬一日嘅嘢啊，咁樣。 嗯。 咁突然間嗌我，咁我自己真係嚇一嚇咁話：，喂，嘉明喎，做咩啊？我話邊個咁樣？咁啊，林志明見到，咩事？做咩事啊？你做咩無啦啦過嚟啊？你係咪俾屋企人趕咗出嚟冇交好龜啊？咁佢又話：唔係啊，我領嗰嘢，我領乜嘢嘢啊？ 即係無啦啦走嚟。你嗰度同你講呢啲， 係啦，佢識去我屋企嘛。係，咁我領咩嘢啊？跟住佢就話佢個朋友就領咗嘢，佢話唔知係咪鬼上身啊咁樣， 就帶你去睇。 佢唔係啊，佢湊埋佢嚟㗎啦。我就話佢好好嘢，點可以湊到嚟嘅咧？跟住佢話佢坐的士過嚟，我話的士佬又會車你。 咁沿途咪喺度咆哮。 係啦，跟住點知沿途佢同嗰啲師佬講咩咧？成件事都好搞笑嘅。佢話唔好意思啊，司機大佬，佢低能㗎，佢要 講嘢。佢有冇帶狗帶綁住佢出嚟 嘅？冇啊，帶狗即係攬住佢，攬住佢， 箍住佢。即係一對一嘅， 係啊， 都幾辛苦湊。 係啦，咁啊，唔係嗰個中招個男仔就好細粒嘅，咁就好容易捉嘅。係，咁啊嚟到咁啊嗰個話你等我做一組織先，得啦，你入嚟啦咁樣啦。 嗯。 咁啊開門入嚟啦，咁嗰個中招嗰個咧整好驚啊，唔敢入嚟啦，因為我門口中咗好多彎啊嘛，彎食鬼佢驚。 嗯。 跟住咧咁話，跟住就掹，即係當時候咧就係點咧就啱啱叫做學識咗，咁啊而個人嘅脾氣修為咧就明明唔係話好好，因為嗰陣時我係喺極度疲累嘅狀態啦， 咁我準備瞓覺啦，咁啊做曬啲嘢，我準備瞓覺嘅時候，你哋咁梗係好攰啦，嗰陣時已經。咁我就抽住個心四件衫嚟啦，咁我就話佢撐住個閘唔入嚟啦，跟住我就咁樣扯住你入嚟啦，咁就扯。 哦，就一下掹， 一下掹咗入 去，掹咗只。 係啦，掹咗入花園，咁跟住就佢又入到花園，佢就好驚，想入我掹佢入我廳咗啊嘛。係。咁佢又好驚，又喺度。即係扮勁啦，又喺度話咁啦，跟住又驚啦，唔入啦， 即係變曬怪獸。 係啦，跟住咁即係喺一個人喺一個極度疲累嘅狀態， 見到扮怪獸， 見到你喺度扮怪獸，喺度咿哇鬼震，又我又即係明顯地已經係嚇我唔到，你又喺度癲嘅話，咁可能都會粗魯少少㗎，係咪？就再扯住佢嗰個 衫 啦、心口啦，就大力扯咗入去， 崩佢。 冇彈佢扯咗入去啫，即係入去咯。咁啊入到去啦，咁啊我就睇下佢咩事啦。咁原來係一隻女鬼嚟嘅，就係因為咧佢咧嗰朝早出門口嘅時候，就撞到有人跳樓，咁個八卦埋去睇，咁樣中招嘅，咁成羣人圍觀人入邊，你最黑仔仲唔係你咁樣係咪？咁啊跟就上咗佢啦，因為佢即係本身都好屈噶啦，咁啊即係其實係一個人極度疲累嘅狀態，而且我係一個好熱血嘅一個男人嚟嘅，係見到另一個男人扮女人，即係好做一啲女人嘅行為啦， 又無啦啦扮女人啦， 係啦。咁你個人會火上加油嘅嘛？ 怪獸又扮 十多日啊！啲啊， 冇，仲未 都未崩佢。 係啦，咁係點樣咧？咁我就正常幫佢講啦。咁佢咁我就因為有啲脾氣，我唔想嗰只嘢咧咁容易走出嚟。咁我就屈住佢只腳嚟同佢練，同佢做。因為只鬼係走唔到出嚟嘅咁樣。 係啊係。 翹住只腳走唔到出嚟。 係啊。 佢話折磨佢一輪先，因為你一定要折磨只鬼一輪嘅。如果唔係咧，佢會翻轉頭啊！佢唔折磨到一輪驚咗你咧，佢 唔知個威力㗎嘛。 佢唔知㗎嘛。 點樣翹只腳法咧？ 咪盤膝坐咯，叫佢盤膝坐咯，唔準佢伸直只腳咯。 係。 正常講，規就要伸直只腳咁樣啊嘛。 係。 唔準咯。盤膝坐到 我燒佢一輪，即係要個人入定唔俾佢走咁滯咯。 係係，攞火燒佢一輪。即係痛苦慘叫曬啦。 啊。 咁點知佢同我玩攣口水喎？ 啊。 佢將口水吐到我隻手度， 唔係佢係特登狂吐你定點？ 佢係即係嗰只嘢癲咗， 係 吐口水， 即係哇， 係啦，吐咁啊，特登嘅， 特登嘅， 係啦， 不過成日有呢啲 嘅。即係其實我係一個潔癖人嚟嘅，我係好怕掂到人哋啲口水嘅。咁嗰一下就已經即係加上 精神 極度疲倦嘅狀態，又搞住我冇得瞓啦。 搞咗幾耐？ 搞咗佢 你睇佢表 四個字啫，我睇佢玩，又睇佢玩下，又攞火燒下佢，燒完就等佢玩下玩下，攞火燒下佢咁樣啦。咁唔係真係攞火燒嘅，係一個火嘅法術嚟嘅。咁我就扯住佢啲頭髮，嗰下真係控制唔到，就將佢頭撳咗落地下。咁我就 咁樣咯，煎巴佢 一巴打落去，跟住佢原來嗰下醒一醒變翻自己喎，好得意喎。但係即係醒咗兩秒到，佢變翻 又變翻， 係啦係啦。咁咁啊好啦，玩完佢一大輪啦，都係同佢整走佢啦，咁樣放佢走啦。咁我放咗佢走之後咧，咁我問翻個訓練總咗嘅男仔啦。咁我就話：喂，點解頭先你都醒咗兩秒嘅喎？點解你又變翻嘅？係咩感覺㗎？佢話突然間耳鳴，所以醒咗， 啲神經就痛咧， 嗡咗， 有關嚟， 佢個煙香面咁。跟住我話唔好意思啊，因為我真係好驚人哋玩口水㗎，我會忍唔住 啊。吐嚟吐去， 係啦。咁你吐你講鬼嗰陣時候，因為我好攰啊嗰陣時，咁啊嗱聲整完啦，我 處理好佢啦。 咁啊即係。因為你知即係口水好污糟噶嘛，又唔知佢舐過啲乜嘢。 你哋講有理由嘅，即係靈體上到你身咧，因為你個人嗰個嘅精神狀態係最弱嘅時間，佢先入到嚟。入到嚟咧，份內咧，佢耳鳴咧，佢係影響到佢個神經系統啊，嗰下 干擾到佢成個醒翻。因為佢上身咧，其實只鬼會有感覺 㗎， 有翻曬我哋嗰啲感覺㗎。 但短時間 佢係啦，短時間你打佢咧，只鬼都痛。 短時間就會快啲清咯。 係啦，因為佢一離開咗唔痛啊嘛。咁佢嗰下感覺過鐘咪又翻去咯，一兩秒。咁啊，唉，嗰陣時就因為冇辦法預計到佢會玩口水，咁啊，即係粗魯咗少少。我都係同嗰個 朋友講翻聲唔好意思先，真係打中咗你塊面。 第二日 天光咯喎， 誒呢個大霧山之旅 啊，玩口水， 唉，所以咧，如果有人揾我咧要做區委嘅話咧，最好唔好玩口水啊，因為即係啲口水啊、體液啊嗰啲，我真係唔中意。 咪仲要解好，咁啊，今日就差唔多啊。咁啊，下集我哋又去其他地方同大家講下一啲唔同嘅靈異事件。